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从帐篷里走出来，看到一只白嫩的小手伸到了面前，递来了一块腊肉和一块干粮。此人正是胡列娜。接过了食物，唐三向胡列娜点了点头。 吃点东西吧。昨天真的对不起啊，我也不知道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不过鬼爷爷对你也没有恶意的，我们这次任务目标的位置基本已经找到了，等完成了任务之后，你随时可以离开。 我以为你会想要说服我加入武魂殿呢。 我可不愿自讨没趣，那样的话我又不是没对你说过。 嗯，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 我是武魂殿的人，很多时候身不由己。这次的事以后有机会我会补偿你的。 你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那就不要提补偿二字。一位封号斗罗肯帮我抓第六只魂兽，对我本身就有好处。不过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目标能让你们武魂殿出动这么多高手？ 我们要捕捉一头强大的魂兽，有可能会遇到麻烦，为了保险起见才来了这么多人。到时候要真的遇上目标，你一定要注意自保。至于我们要捕捉的是什么，以你的聪明，不用我说你也该猜到了吧。出动封号斗罗和这么多高手，也只有十万年魂兽了。 果然如此。胡列娜倒还真是对我知无不言。 一年前我们分开的时候，你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昨天见面时你还是那么冷冽，但性情却变了许多，似乎更加沉稳了，也没有了以前那股血腥气息。 你不也是一样吗？别忘了，我们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 唉，老师为了让我消除身上的血腥气息，耗费了大量精力，经过多方面调养才算是恢复成正常人的样子。可是我感觉你似乎比我恢复得更好似的。你家里的事我不问，不过如果你真的没有合适去处，就和我回武魂殿吧，老师一定会赏识你的。 算了吧，你们武魂殿和昊天宗势同水火，肯收留我一个出自昊天宗的人？ 那就要看你能不能打动我的老师了。要上路了，你做好准备，待会儿和我走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星斗大森林最深处，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强大魂兽的攻击。 你们的目标在星斗大森林深处？ 嗯，我们来这里已经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了，从种种迹象来看，目标就应该在星斗大森林的中心位置。 看来和我判断的一样，小五就在星斗大森林中心位置。 出发。 就在唐三与胡列娜交谈的这会儿，包括他之前住的那个营帐在内，营地已经全部整理完毕。胡列娜扯了一下唐三的袖子，这才快步跟上。唐三跟在他身边，一脸不善的燕以及表情平淡的邪月也已经跟了上来。两位封号斗罗依旧是一前一后，只不过此时队伍中心处的三人变成了四个人。燕走在唐三身边，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带给唐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但唐三也并没有过多在意，这个燕还不足以对他造成威胁。经过一晚的沉思，此时的燕已经恢复了清醒，他知道当着胡列娜的面，自己怎么也无法动唐三。虽然表面看上去唐三和胡列娜也没什么，但他对胡列娜的眼神实在太熟悉了，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胡列娜用这样温柔的目光去看一个男人。都说女人是敏感的，男人其实也有同样的敏感，尤其是燕的心一直都在胡列娜身上，这种感觉就格外敏锐。 就算我不能直接动手，但这星斗大森林内危机四伏，难道还不能利用周围的一切吗？ 唐三一边与胡列娜并肩前行，同时也在默默观察着队伍行进和周围的一切。他有些惊讶地发现，鬼斗罗与菊斗罗两人一前一后相互呼应，在这椭圆形的阵型之中，外界似乎因为两位封号斗罗的气息而隔绝了。唐三不敢使用蓝音领域，他此时身在其中，一旦领域产生的能量波动与两名封号斗罗那类似于结界的防御气息接触，他们立刻就会对自己产生警惕。这时走在最前面的鬼斗罗开始加速，整个队伍如同风驰电掣一般在树林中钻行着。令唐三意外的是，这一路上就算遇到一些强大的魂兽，这些魂兽也并没有发动攻击，只是远远地看着队伍前进而已。很快他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那两名封号斗罗的威势与气息实在太强大了，围绕在队伍周围像结界一般的能量起到了对外界魂兽的威慑，给武魂殿的队伍节省了大量时间。可是我现在根本没办法留下任何记号给小舞，就算留下了，如果小舞真的在森林中心也不可能看得到。这可怎么办呢？ 原地休息。 足足急行了两个时辰，最前面的鬼斗罗才停了下来，示意休息。武魂殿高手们立刻围成了一个圆圈，分出几人负责巡逻，其他的人立刻进入休息状态。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开口。胡列娜看了唐三一眼，指了指自己身边，示意他坐过来。可还没等唐三坐下，邪月和燕已经一左一右坐在了胡列娜两边。胡列娜眉头微皱，刚要发作时，却看到唐三很自然地走到自己对面坐了下来，双眼闭合，一脸的恬淡优雅，云淡风轻，似乎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胡列娜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看不透这个男人了。当鬼斗罗宣布休息的时候，唐三就发现周围的结界消失了。现在距离森林中心已经越来越近，这可是他为数不多的机会，他的一颗心早就飞到了小舞身边，对燕的挑衅没有丝毫在意的心思。唐三做得极为隐秘，蓝银领域悄然从身下散发，凭借着过人的精神力以及周围蓝银草的掩护，他的思感随着与蓝银草的结合快速地扩展开。这一次他并不是要去看清什么，思感尽可能地向远处延伸，感受着周围所有能够感受的气息。如果此时有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地面上的蓝银草都在有节奏地轻轻摆动着，各种信息如同雪片一般在唐三大脑中集中。尽管每一条信息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就是凭借这些，他将自己的脑力运转到极限，飞快地寻找着自己想要找的东西。一股股强大的气息出现在蓝银领域探查的范围之中，那显然是星斗大森林中的一只只强大的魂兽。到了他们所在的位置，已经没有低于3万年修为的魂兽了。这些属于万年以上的魂兽修为的气息虽然不弱，但却都不是唐三要找的。他要找的是属于小舞的气息，与自己魂力应该相差不多的熟悉的气息。思感延伸，突然当唐三的精神力将延伸到边缘的时候，两股极其狂霸的气息出现在他的蓝银领域感受范围之内。这两股气息出现的瞬间，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大脑仿佛被重重锤了一下似的，整个人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双眼睁开，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口鲜血，脸色变得一片苍白。胡列娜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在唐三即将跌倒的时候飞快地扶住了他。 你怎么了？唐英这是怎么了？之前还生龙活虎，怎么一瞬间就像突然受到了重创一般？ 胡列娜大惊之下，赶忙将自己的魂力尽量以柔和的方式输入唐三体内，但她却发现唐三体内的魂力十分充盈，并没有消耗，可他的气息却十分微弱。倒在胡列娜的怀抱中，唐三气若游丝。身影一闪，鬼斗罗和菊斗罗几乎同时来到了胡列娜身边，邪月也同样惊讶，只有燕露出了几分幸灾乐祸的表情。鬼斗罗伸出一根手指点在唐三的眉心处，一股冰冷的气流顿时涌入唐三大脑之中，令他机灵灵打了个寒颤，气息这才恢复了几分，但是还是显得十分的粗重，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刚刚爬上岸，正在大口大口的贪婪呼吸。 胡列娜不解地看向两位封号斗罗。鬼斗罗的形貌虽然看不见，但一旁的菊斗罗却是满脸惊愕。 这小子很不错呀，他应该是施展了类似于精神探查之类的能力，去探查周围未知的事物。而他的精神力释放后，竟然连我和鬼魅都没有察觉到。 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应该是在他精神力探查的时候遇到了远远无法抵御的强者，并且感受到了他的精神力存在，强行将他的精神力反弹而回，这才令他受到了重创。他马上就会清醒过来，听听他怎么说吧。 唐三神智渐渐恢复，头痛欲裂的感觉险些令他呻吟出声。自从蓝银皇二次觉醒之后，他还是第一次吃了这么大的亏，而且还是在自己相当擅长的精神领域上。要知道，蓝银领域最大的特点就是秘密，润物细无声。而那两个突然出现的强大气息，显然是察觉到了他的存在，才释放了精神力冲撞，令自己被反噬。虽然被重创，但在反噬的那一瞬间，唐三的精神力感受的却格外清明。除了那两个极其恐怖的强大气息之外，还有一个微弱的气息。从实力上判断，这个气息应该与自己不相上下。可惜唐三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了，但他几乎可以肯定自己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了。此时他虽然承受着剧烈的痛苦，可是却宽心大放，因为那两个令他精神力反噬的气息实在太强大了，强大到已经凌驾于身边两名封号斗罗之上的级别。心中的紧张逐渐放松，唐三的意识渐渐恢复过来，感受着外界的一切，脑后枕着的柔软以及那淡淡的芬芳，唐三挣扎了一下，在胡列娜的帮助下，他坐直了身体。此时他双眼之中光芒暗淡，粗重的喘息令他看上去有些狼狈。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